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主持人佳佳，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我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和所有的小白领一样，每天中午都在为吃什么而发愁。我的同事们一部分电话订餐，一部分走出去在公司附近解决。可是大家知道怎么能吃上一顿环保健康的午餐吗？我先和您算一笔账，如果中午使用塑料饭盒和一次性筷子以及塑料袋，那么每人每天将会制造170克不能进行生物分解的垃圾。假设一个公司有100名员工，每个员工一个月工作22天，仅仅是午餐这一项，一个月就将产生38公斤的浪费。所以环保的午餐就显得格外重要。建议精力富裕的上班族早起后给自己简单的做点午餐，并自备一副筷子，用环保饭盒带去单位，这样既环保又卫生。有条件的最好能在单位的食堂或者回家吃，这样也能避免地沟油以及其他违法食品添加剂的摄入。必须要在外就餐的朋友，请在用餐时尽量避免吃颜色和味道过重的食品，以及需要使用大量一次性餐具的午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顿环保健康的午餐不但有利于身体，还更加有利于环境，何乐而不为呢？我是佳佳，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泡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S32 京平高速进京方向珠宝屯西桥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后方车辆行驶缓慢，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堂16合一。 王大磊。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世界杯之后，姆巴佩更忙了。听说中国有100多家公司都在抢他，怎么回事？咱们到酒吧里碰碰去。 姆巴佩知道吗？ 知道呀，19岁，足球小将。 嘿，你听听， 大空翼， 我看像有点像日本动画片足球小将，还足球小将， 这个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怎么了？ 你说那个动画片的人物啊，他是以能去巴西踢球为荣耀的。他们现在这位已经是已经是巨星了，而且身价已经几千万了。 哎，你们说他是怎么就火起来的？ 第一，人家技术好 啊， 通过不停的努力，参加各种社会的活动，参加各种专业的比赛，然后打出了一片天地。尤其是世界杯， 好，你要不提世界杯，刚才这一系列的活动啊，其实说相声、唱快板啊、评书啊， 都 能 干。 世界杯也是啊，各国各地、全世界的明星都聚在一块儿，在这轮当中，他梆梆梆梆梆梆，其他都蔡元运。 哎，他是这里面基本上最小的一个足球运动员了吧？ 对对，你看这个19岁，都是参加这个世青赛，很少参加国家队。 而且据我了解，上一届就是克罗地亚的这一队，在98年的时候，这一队的平均年龄都达到35岁左右。 嚯！ 那都是算老江湖了， 因为咱就说啊，这个踢足球也如是，你体力好，但你经验不足也不行， 没错。 所以一般来讲，合适的平均年龄20多，就是20大几是比较合适的，26、7。 哎， 这是比较叫黄金一代。 对对对对， 这也是他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就是黑马呀。 据说他 是颜值是黑马 啊， 这跑的是快是快 是快是快。 哎，听说他是自球王贝利之后，历史上第二位世界杯决赛进球的不满20岁的少年。 那就是说，除了贝利就是他了。 哎呀，那就是进球少年姆巴佩，天才少年姆巴佩，鲜花怒马姆巴佩。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叫大热必死。 什么什么意思？ 其实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但是实际上离开世界杯之后不行的人，最出名的是意大利的金童子罗西。 哎呦， 金童子罗西在世界杯上一共打了进了8粒入球。 哎呦， 到联赛上就完了。 那你的意思好像在方姆巴佩？ 对， 我是说有这种可能性。 这粉丝不得围攻一下？ 不不，我是说 你怎么这么招事呢？ 有这种可能性，这个事情概率是存在的， 是存在。但是你为什么一说话就这么不让姆巴佩开心呢？ 姆巴佩听不见，他有什么不开心的？ 你这么背后说姆巴佩坏话， 姆巴佩太不谦虚了。 回头传到姆巴佩那儿， 那姆巴佩要不乐意，他太不谦虚了。他需要培养这个中国传统的美德。 那有话当面说嘛。 对呀、啊， 谦受益，满招损，他没听说过吗？ 这肯定他听说过。 你就够损的了。姆巴佩现在这么火，你说你这么着，而且人家现在代言了那么多品牌，你这么一说， 那我来，我也你让他去谦虚一点，我替他代言。 你真是砸招牌呀、啊！ 你这么做的话，姆巴佩背地里也得说说你。 什么人呢？ 我不介意。 对， 不，他是说法语。 啊，对， 你说你像卖羊肉串。 本猪，本猪。 哎，傻绿， 这是骂骂街，这是。 跟你问好了，就是。 对。 听说有这么一个中国的王大磊啊、 哎， 在背后说他坏话。 真痴心，我跟你说，他饭都吃不下去。 人家姆巴佩，人获得荣誉相带来的一些这个奖励，人家都捐了。 哎，这 我第一个站出来替姆巴佩说话。 你凭什么呀？轮得到你吗？ 我站在你身后支持。 姆巴佩知道你是谁？我跟你说，你在姆巴佩身后啊，姆巴佩回头都看不见。 对，我能看他就行。 自打我帮他到处说话以后，姆巴佩早晚有一天都得过来谢谢我。没想到在中国还有这么一位知音呀！ 哎，我说你们呀，也是真没睡醒的。我跟你说，这姆巴佩他知道你们是谁呀？ 对呀， 对， 我可能还知道，尤其是小花， 他知道你是谁呀？ 他知道我。 我觉得你这种心态就特别不好，你知道吗？因为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就在那儿大放厥词， 因为你 键盘侠那套 就来了。因为你支持他的人一般不知道你是谁，但反对他的人一般他都知道是谁。 哎，对，他记仇， 还是沽名钓誉， 说自己的吧。 咱不是为了互相抨击，是不是？虽然咱们关系不好， 嗨，都说出来了。 主要说姆巴佩啊，现在在中国不光在运动界非常火，在商界呢，现在也是一个大热的品牌了。 那肯定， 姆巴佩出商品了， 那代言 姆巴佩的榨汁机。 那倒没有，主要是大家瞄准了他的商机，抢住了"姆巴佩"这3个字的商标。 好、 我觉得吧。 你要好就跟他签一个合同，然后代言形象就完了。 对， 注册这商标没有什么实力， 那多贵啊。 不是， 我注册商标多简单呀， 你注册个商标，人家没有人会冲着这个去买你的东西。 怎么会呢？ 你比如说你注册一个姆巴佩的牙刷子， 哎，我就想试试。 不是 一个牙刷叫姆巴佩，我肯定好奇啊。 一个牙刷叫姆巴佩，跟一个牙刷叫迪小花没有什么区别。 姆巴佩是名人呢，就你讲了，迪小花谁认识？姆巴佩那么多人都认识，大家就想想，这是姆巴佩，刷过的 牙刷子。 牙刷以后觉得这种毛好，然后推荐出的品牌吗？ 不能啊， 他叫姆巴佩牙刷，他姆巴佩他不一定使过这牙刷啊。 那大家琢磨呀，大家琢磨呀。 啊，他有个琢磨劲儿。 对 啊。 是 到底买不买？ 姆巴佩就喜欢这种毛的， 喜欢哪种毛的牙刷？ 牙刷子 啊，姆巴佩的牙刷子。姆巴佩的马桶刷子， 哎呦， 姆巴佩的鞋刷子， 都是刷子是吧？ 姆巴佩是不是使得特别好啊？ 嗯， 也没什么正事儿。 姆巴佩这名字听着怎么就看着就那么亲切，听着就那么窝心呢，暖心呢？ 窝心是窝心。姆巴佩怎么？ 而且我跟你说，王大雷，你对于商业你不了解。 嗯。 现在不是说只有一个品牌注册了姆巴佩商标， 还有什么？ 世界杯期间，中国商标注册网上，大家发现仅姆巴佩的注册商标申请达到了142个， 你瞧瞧， 哎呦， 一天就被抢注了58次。 也就是说，各行各业里头都有这个商标了。 对的， 你比方说姆巴佩的瓷砖， 哎，姆巴佩的健身，姆巴佩的 IT， 对， 姆巴佩的咨询，姆巴佩的肥料， 姆巴佩的婚戒， 这牵着领域太多了啊。 姆巴佩的烤鸭， 姆巴佩 内衣， 有这个佩字，那么就可以婚戒，是不是？咱们那个 婚戒， 婚戒现在都少了，就说婚庆多 啊。对，姆巴佩的婚庆是吧？ 哎， 啊， 姆巴佩婚庆公司， 而且他这个名字也好，他的名字英文是 MBA P P E。 MBA PPE MBA 这是个学士学位， 哎， 是不是 听着是不是特别吉祥如意？ 这多的能听出来啊，这 外国人好像不懂这个吧。 对呀，啊，而且你这 缩写都一样嘛， MBA PPE， 哎， 这没有任何意义嘛， 很好记。对，而且呢 就是个人名字， 对， 大家也觉得这印在衣服上，商标放在胸口， 啊， MBA PPE 好看不好看？七色衫印在前面， MBA PPE 好看不好看？前胸后背都是 MBA PPE， 满身的 MBA PPE 也不好看呢，啊。 掐金丝走金线 MBA PPE， 你见哪个 T 恤衫掐金丝还走金线？这是活着穿的吗？ 贴金子。 这你要让大磊哥弄一个小背心儿，跨栏小背心儿， 哎， MBA PPE， 往 那 小院 衬衫， 对，就小院一跑，哎，这就是招眼。 你看 这个行业还可以，你说服饰上印这也没问题， 对吧？瓷砖上。对吧 ？MBA PPE。 对，但是有些呢可能不太合适。你比如说料酒， 哎呀， 黑料酒，酱油。 哎 ，MBA 什么 ？MBA PPE。 哎呀，真是！ 大家问他们这是什么成分呢？这新的什么添加剂？这属于？ 哎，你将心比心，你觉得姆巴佩如果必然要被注册商标的话，他相对来讲喜欢自己的这个品牌放在什么 运动品牌 类型里啊？ 运动品牌，球鞋 啊，对，球鞋。 而且你得抓住它特点，姆巴佩是什么特点？快。第二，年轻， 对， 年轻活力加快，这也就是跟运动有关系。 姆巴佩的单车， 这玩意儿 可以 快呀！ 啊，对对对，啊，姆巴佩的三轮。是吧？快呀， 没有单车快， 那不如姆巴佩的摩托。 哎，这行， 摩托车，对， 这行， 轻骑。 姆巴佩的闪送， 哎， 其实不如博尔特的闪送快。 博尔特他不干这个呀。 哎，真的，博尔特可能也被注册了，是不是啊？ 对呀。 然后每一个快递员送完了以后，都做出一个博尔特式的那种庆祝动作，呀，拉开这个公布。 对，博尔特闪送，使命必达， 有命必送。 哎，好。我拼命来了。 不过这个名字啊，就是被注册商标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的。 嗯， 你比如说咱们常吃的那什么杨国福， 哎， 麻辣烫， 最简单，中外驰名王志和， 王志和，哎，对， 老财神， 那辣椒酱什么来着？ 阿香婆， 阿香婆。 但他本名不叫阿香婆呀， 但是成名是阿香婆。 对， 这其实也为了吸引眼球。 还有著名的那位老谭， 对。 其实这个时候呢，有的名人就愿意，你比如说杨国福，他又不是麻辣烫，谁知道杨国福啊？ 对呀， 那可未见得。 哎，就是杨， 他真是 全国劳动模范跟李素丽似的，也能都知道。 问题他不是 那单弦里有唱啊，杨国福来到了大观园， 那是杨国福， 那是刘姥姥吗？啊、 对，这我也忘了叫什么了。 哎，所以就是说呢，他可能乐意，但是有些真的明星，你像 C 罗，就跟姆巴佩，我估计要哥俩坐一块儿得琢磨。 嗯， 你都什么品牌啊？ 嗨，好， 你都什么品牌呢？ 你拉开怀，你看这六品牌。 这是我也不是啊。 大拉开风衣，你看我这六品牌。 在中国，我这有抽水马桶 C 罗牌， 哎， 抽油烟机 C 罗牌， 嗯， 淋浴器 C 罗牌，燃气炉热水器。 我们还有歌呢 ，C 罗罗 C 啊，咱腰子都是。 按说 C 罗应该认识一下，咱们这儿有一位叫徐朝光的人， 这有什么关系、 啊？因为 不是他是 C 罗中国区总代理吗？徐朝光 不是不是，因为徐朝光啊，最早在2008年一个人注册了11类 C 罗的商标。 哎呦喂、哎！他是实在是恨自己的名字 太快了。C 罗一看你们强不如我自己强，自己本人啊，在2016年9月18号那天一口气申请注册了15件商品，但其中6件被驳回了。 哎呀， 就是中国人已经有了， 可能是撞了。梅西也不落后啊。后来梅西一听，一跺脚，得，你们住我也住，本人也在商标局申请注册了7个中文的梅西商标。 这梅西的名字呀、啊，他注册完了，其实他不占便宜。他梅西，他有点谐音叫梅西，你知道吧？你说你开什么店？你说梅西， 那你可以那么理解，比如说什么东西稀了不好， 什么东西稀 了？这梅西，比如水泥太稀了，抹不上。 我们工地 太干了才抹不上，你这得干水泥抹墙 的。稀了也抹不上啊， 多稀， 稀里哗啦好像掉瓷砖。所以 什么稀了？ 这个建筑业特别喜欢梅西。 梅西对。 咱们中国人不光注册外国名人的商标，本国的也不放过呀， 太多了。 刘德华， 中国人注册中国人的最多了。 周杰伦、陈奕迅、范冰冰、刘诗诗， 对，哎呀， 到后面的词儿有点水呀、 啊。刘诗诗，他们这个除了本名呢，谐音也给注册了，比如说、赵本山的山呢，把大山的山换成衬衫的衫。 对、 你们一听就知道卖什么的了吧？ 衬衫啊。 哎，你看，比如说。王大雷要是哪天鬼迷心窍非得注册自己的名字， 对， 他能够当什么产品的商标呢？ 什么都行， 矿业呀、啊、王大雷，你给分了王大石石石， 哎，真的是， 是不是 汉白玉， 哎，别点好听的说汉白玉， 大理石 都是好材料。 李小花好说，对吧、李小花这就是花材店吗？ 李小花应该是儿童产品。 哎，我这就好办了，严家宝，你 严家宝一般都是药用的、 谁告诉你的？这都是玉器店， 宝什么的， 肾宝还是药店？ 严家宝这不都是差不多吗？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南宝呀、 你跟至尊宝你们放一块儿、 哎， 都是这个 都是宝字儿， 还得改个名儿。 你说抢注明星名字的这些人里面，他们是真的想开发产品吗？ 蹭热度啊，这开发不开发先搁一边。先注册去，也许卖商标都能挣钱。 对， 哎，转手倒卖， 你得赶上这明星现在火呀， 对， 热呀，有卖点呀、 而且今后他万一再更火呢？ 对，他 注册又不花多少钱， 但是他突然要不火了， 哎， 你就得 大不了赔20块钱。 这是注册不花钱，就是麻烦点办几趟事儿。 哎， 我听说网络上有一则洪荒之力的商标，转让费达到100万元，不知道真的假的。 哦、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事儿了，就是洪荒之力，我先给他注册了，至于我用不用？那你别管， 对，我不用，最起码别人你们也别用， 我先站着。 哎，谁要用了，我可以告你们，也能挣钱。 我很怀疑，就好奇，就是这洪荒之力它是什么产品？ 洪荒之力可能跟你那个 长头发的，对，长头发的药， 没听说过，哪是药？ 洪荒之力蹭蹭长头发，生发灵， 好， 要不就是大力丸， 还是假药？我跟你说。 大力丸， 洪荒之力的千斤顶， 洪荒之力起重机。 对，山东有这个， 我这门脸还挺大。 山东马上就有牌子，我告诉你。 当然了，在各项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的当下，通过抢注名人商标实现投机的大门呢，也逐渐被关上了。有一个案例啊 ，NBA 超级明星乔丹，大家都知道吧？ 那太知道了，产品也多。 哎呦，乔丹的， 乔丹一代，乔丹二代，乔丹三代，乔丹四代。 乔丹这球鞋就多 了，但是你得买那商标啊。2012年，这个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向中国法院提出诉讼，控告了中国乔丹体育有限公司侵权。 吓我一跳，以为控告了乔丹曲艺呢。 乔丹还有曲艺。 在经历漫长的维权上诉，哎，乔丹就抱着肩膀的等。 哎， 我就不怕，我告不倒。 站道边上等， 什么形象？ 你像2012年他上诉嘛，2016年12月，那么最高法院判决了乔丹公司对争议商标乔丹的注册损害了迈尔乔丹的姓名权，违反商标法， 要求乔丹改名。 对，你说也对，让 让那公司乔丹公司改名 啊，不是让要求乔丹改名，还是公平公正的嘛，是吧？ 你那个侵权侵你权了以后，你改名？ 我改名干嘛呀？我 就说明你没有这商品名望大。 哎。 所以现在呢，就是法官也说了，你像这种啊，外国人的姓名在先权利在中国是受法律保护的。 嗯。 另外呢，因为这个名字做商标啊，你得想，人家名人的名字是不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呢？ 当然了。 公众是不是也熟知呢？ 肯定熟知啊，要不然谁用啊？ 你就得跟名人之间建立一个稳定的对应关系。 嗯。 再有呢，你不能存在主观恶意。你比如说，你不想严家宝，你买他一个名字做商标。 就是比如说，我这儿要卖点什么恶心的东西，这就相当于恶心我。 对、 这店里就是为我开的，我跟你说吧，天天我得打这儿路过， 看着气呀、自己的名字在自己最不喜欢的店门口挂着。 哎，我绕点道好不好？ 那么多人指着这牌子骂严家宝、 你指着牌子骂我干嘛呀？ 那名字叫严家宝 啊， 所以说这些都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 嗯，对，得保护我。 咱们街坊有一位还开玩笑呢，说这个姆巴佩现在被注册商标了。 嗯， 那广告词我帮他写一个呗。 哎，他还要写？怎么写？ 就这么写。你配吗？你真的配吗？你真的确定你配吗？上姆巴佩问姆巴佩，打姆巴佩搜姆巴佩，有问题上姆巴佩。姆巴佩， 这最后这不行、啊， 应该是找工作就找姆巴佩吧。 最后还姆巴佩 发音不准。 那姆巴佩 怎么还倒音了？ 外地品牌。 但是你说人家为什么看中了这个运动明星，就是这种商业的能量呢？ 他还是有正能量的，是不是？ 他还是有影响力。 影响力 啊。 你看吧，就是英国教练索斯盖特，就是这次、 索斯盖特，英国国家队的。 对对对，就这次国家队的教练 盖特。 这次英格兰的队伍呢很年轻、打得也不错，很多年了都没进四强。 对， 这回进来了。 哎，这次进去了， 嗯、 球迷甚是满意， 让比利时给打下去了。 哎， 那球迷也就觉得 也不容易， 可以吧？ 嗯， 这个索斯盖特啊，就因为他在球场上、穿了一个马甲西装。现在这个马甲西装在英国已经是销量骤增35%。 哎呦，他这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呀，就是没有特别，就是马甲。 因为他穿过，说这个款被认同了 啊。 你拿这个马甲穿在身上，能拿第四名， 可能有点吉祥寓意吧。 你本身这人要能拿第二名的，穿这拿第四名，你这是何必呢？ 可能他们也觉得，就是穿着马甲我认你、 好嘛， 你这不是索斯盖特吗？ 什么意思？就说明人家索斯盖特、随便一件衣服，但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个人就有可能成为带货王。 哎，带货王、 就从国外往里边带货。 不是代购啊，不是代购王。什么叫带货王呢？就是说呀，通过你展示一件物品，大家都去购买，那么你就带动了销售的潮流，你可以称之为带货王。 哎，带货王 引起这个潮流，这个消费。 对。 就比如说王大磊那天戴了一个耳朵帽，哎，大家一看，嘿， 嘿，还真不合适。 看着就穿着那么萌，那么可爱 啊， 就是这种不合适，这种别扭劲儿， 人人都想买，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都买吧。 买 好，我们也看看这怎么个不合适吧。完了都买、买完以后呢，耳朵帽断货了，卖耳朵帽的那个高兴了，呵，王大磊送你三个字， 耳朵帽， 戴帽王。 戴帽好像是另外一种东西。它这种贝壳类的 耳帽王， 戴帽不是耳朵帽，知道吧？ 戴货，这个具体 话。那你说清楚了，但是戴帽是另有所指。 戴帽那东西贵着呢，比戴耳朵帽可贵。 你就别解释了， 你这戴耳朵帽王就行， 或者这么着叫 戴王耳朵帽， 戴耳朵帽王王大磊。 你把这戴去了，耳帽王也行。 你作为明星，你在哪个品牌类里有消费价值？ 这倒是对。 基于很大的数据的研究你 市场上的这种消费能力，然后对我一种认可。 对嘛，有这么一个明星消费影响力运动品类总榜里， C 罗和梅西的实力包揽冠亚军，运动品牌消费的带货力上 C 罗更胜一筹，洗发露、可乐、运动装、手机、钟表、服饰、汽车、航空公司，这全是人家代言的，俩人啊都可以一一对垒。你看那个梅西，我不是天生要强， 对，我就是不强。 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连 C 罗一看，好，你这有牛奶， 哎， 我这就可乐吧。 奶牛， 我是可乐，我不是天生要喝，我 我就是真渴。 对，我不是天生要喝， 真渴，这有糖尿病。 梅西一看，你这是可乐 啊， 看我必须得汽车了 啊， 我不是天生要开， 我就是想得开。 哎 ，C 罗一看，那我洗发露啊，我就洗。 我不是天生要洗， 哎，脏了我实在汗太多。 哎， 就这么着。其实明星是场内场外，他都有一种被人家比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状态吧。 对呀、

可能是不是那东西特香啊？开着车， 再香也就够一顿的。 谁点的呀？这个， 啊、我得看看去。 我抽一手指头。 这还有汤这东西，你看 再戳一手指头。 这要是干的、炸的都没法戳一手指头，掐不着。 人家要的是这个蛋挞。 戳，哎呀，没了，算了，不好交代，我跑吧。 就吃了一碗酱就不好交代。 哎，导航上高速。 那是咸的。 坐着火车去西藏。 这一碗面一盘酱啊，不够定罪的。坐火车上西藏不够道去，有买火车票的钱赔了一顿饭就行了。 不是你没听那首歌吗？坐着火车去藏， 去拉萨。 火车去， 别唱了，都不对，瞎唱什么？ 那周飞，你说这事儿你了解是吧？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了解的，周飞。 不是我大概听说过吧？ 我怎么不知道呢？ 就是一个人，哎，那个一送外卖那小哥接了单了，然后就送。订单上面写3公里，跟着导航走，都进了山了都。 啊！ 本来这俩地儿好像几分钟就能到。 嗯，这位也没问问。 嗯， 说了打电话那边不接嘛，这位还特自信，就我觉得自己办的事儿特对。平时可能就是那么个人啊，跟谁就是那个 轴、 阳光，你知道吧？ 阳 光， 我说轴，你告诉阳光， 轴阳光，轴阳光的那种。 我觉着最后他知道不知道到底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导航身上还是出现 写错字了？我怀疑 应该不是写错字了， 要么导航。 可见这个下一个正规的导航多么重要。 但你们也有过那个导航误导的地儿吧？ 这个导航误导啊，顶多是这块的路没有，但它导错了，就是根本不挨着很难。 不知道了，有的时候导，比如说北京的这个地方，可能别的地儿河北有一个地儿也叫这名字， 哎， 它就。 你没用过导航吧？导航有当前所在城市。你说这个现象是有，大家只要选对了城市，出不了这问题。 有导航可能就不写。 没导航，你告诉我。 这不正规导航。 没说一样。 最后小哥会回来了，也找到你了，周飞。 嗯。 这外卖你吃不吃？ 我看搜没搜。 那就是说上面有几个手印，你吃吗？ 那还是舔来着。 有几个窟窿眼是吗？要是有几个手印，我就当送小哥了，我就收了，但不吃了就。 快递也好，然后外卖也好，有的地方呢相当可怜，比如说大风天、大雪天、大雨天，可能稍微挣得多一些，但是也很危险。他们这些公司要要求多长时间内必须送到，就送到会赔钱，送不到谁赔钱呀？还得是这个从这小哥身上扣。 所以， 因为你们想给我这送快递，你得跟我签一个合同，送不到要罚多少钱，这么一个合同。 所以说呢，要赶上是你， 要赶上是我，我肯定就 跑了， 就帮他把账结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老方，来， 行， 多挣点啊！ 哎、 最近我还是看好了一个大衣柜。 什么家庭啊？还买大衣柜？ 就是有滴滴的年代吗？ 哎，行，知道吧？推拉门呢，是吧？你看那柜子多少钱啊？ 4600。 哎呦喂，我一个月工资才4000。 所以你多拉点啊，今天。 哎，行了吧，我走了。哎呦，我这刚出来就有单黑。 哎呦，您来了！ 哎，您好， 开一下后备箱啊！ 好的。 哎，我东西搁里，哎，好，哎，走吧， 走。您这是去机场是吧？ 对。 好嘞，先生，您是出差吧？ 啊， 像您这出差的肯定挣得多吧？ 您这说话不挨着吧？出差怎么就挣得多呢？ 这好，出趟差单位不给补助啊？ 嗨。现如今还有多少单位出差给补助啊？您说什么？一看您就是老同志，您还是在计划经济那个年代过去的吧？ 那您这是给单位出差还是自己出差啊？ 自己出差。 哦，给自己干活的。 哎，对，您这算说对了。现如今给自己干活啊，这才能挣的钱。 对，我这不是跟您学习吗？也给自己干活呢。 您跟我学习，我没开车呀。 我这也算给自己干活呢。 哦， 您这个一个月得怎么也得挣个6000-7000吧。 啊，多少？ 这又说多了，5000。 多少？您太看不起我了吧？ 哎呦，好，说反了。 我这个有企业，有地员工啊，就挣这点钱，我还活着吧？ 嗨，哦，那得嘞，那我也 一月挣多少我也没算过，反正这个我这公司有7-8个人啊，怎么着这一月这工资开工资也得有几万块钱。 哇， 哎，什么意思？ 行行啊，你。 行， 怎么着？ 怎么真行啊！我就说这个， 吓我一跳 啊！这有能耐呀、啊，您这能挣着钱 哦，那是好。我这公司现如今，我跟您说啊，就这种什么设计啊、创意啊、广告啊，哈，没有实际意义的，那公司挣钱多。 哎，就是动个脑子，哎，出个主意， 真得给人策划。我这马上上上海，那大的合同得跟人谈的。 哦， 您看看这点是一般人谁出来？除了您，就是我。 上上海的上上海呗，哎，上上海。行行，祝您成功，祝您成功！ 谢谢！ 到地儿了，您给点个那好评啊！ 哎，放心，就冲您这态度。 哎呦，这个老板就是不一样，挣的就是多呀！你说我这儿吭哧吭哧，哎，又来单了，嘿。 二呢？ 哦，哎，您好， 您好，上车 。咱们怎么个走法？你这儿要？ 不是 的，您这儿。 那就走二环。 好嘞。 嗯。 哎呦呵，您这是什么菜喝这么多？ 没喝呀，我困了，这么晚出门，你说能不困？ 您看，像您这样的晚上， 像您这样的，像我什么样啊？ 是企业家吧？老企业家里边， 这怎么说话呢？没有啊， 挣的肯定多吧？ 嗯，还行吧。哎呦，小道， 像您老婆让您每天交家多少外快吗？ 啊，您问我有没有老婆是吧？ 不是，倒不是啊，就问您啊，家里让不让往家交外快？你看我。 幸好我有了， 还好您， 要不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还好您有，就是我就想问您啊，就是每个月把那个月薪就工资啊一分不剩的全交上去以后 啊，你不能看着我长得周围一显老就以为我一定是结婚了。 您为什么不光说这事儿？我那意思就是您把这个每个月的工资啊、奖金、加班费啊一分不少的，哎，直接就是、哎、 刚结婚嘛，必须得有点表现。 交上去以后还每天还要交外快吗？ 我媳妇儿比我小。 好，到账了。也得交外快，那 交个三五千的让他花去呗。 那您干什么的呀？ 我这废品收集站工作。 收集废品的就能？ 哎，您看不起我们收废品的吗？ 我倒不至于，看得起。关键就是我没想到啊，这收废品能省家交个两三千。 哎，我们这个主要是个辛勤的活儿，只要肯干呢，还是能挣到钱的。 是吗？ 这句话我送给你啊。 那您一路慢走。 我媳妇儿比我小12岁。 拉这么好多单了，赶紧该回家了，今儿。算算看看多少钱，192.7，差不多了吧？回家了。叮咚， 谁啊？ 哦，老方啊。 啊，回来了。 哎，辛苦了，辛苦了。 哎，累死了。 怎么样今天啊？怎么样？ 八单， 你说是总数吧？ 总数啊，192.7。 多少呀？多少？ 192.7啊。 100。 这还有92呢。 不是，咱说没说？为了大衣柜努力一下，是不是？ 都够努力的了。你知道我这一晚上不光拉活，我还受打击呢。 受打击 了？心里被受打击。 不是说好了200块钱赚够了咱回家吗？差着呢，你这儿。 我刚才看了一下，再接单就是奔西藏那单了，实在是不想去了，怕回不来。 你偷懒也不能那么偷吧？谁打车从北京奔西藏？ 西藏大厦。 我要是你，我就不能那么没出息。 不是， 我就得跟自己较那么一口气。 我不能， 我就得跟自己说，我敢不敢去？ 不是我跟我这单接了，我就是回来告诉你一声，我走了。 那个凑够200回来啊。刚才我们的表演虽然很夸张啊，但是新闻当中确实有这么一个事儿：如果不赚够200块钱啊，老婆就不让回家。自打晚上开了网约车之后，遇到顾客就疯狂的抱怨说自己的疲劳与压力。 其实这么累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两口子挣的都不多，又靠双方父母的支援，现在有了孩子，而且还要还房贷车贷，加上奶粉钱尿布钱，于是才开始决定开这网约车，为的是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心理学家认为呢，小芳因为生活的压力太大变成了祥林嫂，看起来略带喜感，不过呢证明她已经有焦虑症的倾向了。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周飞，876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

哟，还说要把做泡菜的过程做成 PPT 呢。 对，我们老师说要看展览展示。 PPT 这你霸凌了。 那你会 PPT 吗？ 我会 T。行行行，甭管了，我来吧。你爸天天给人讲都用这个啊。 那孩子你睡，对，你先起来，你先看着妈妈做。泡菜 啊，看着吧， 看的差不多了，也 别让孩子看着这么小，看着 万一第二天提问怎么办呀？ 抬 你先起来，你先起来， 你抬抬抬， 起来起来， 抬抬， 哎呀，我受不了了。 好歹妈妈给你念叨两句，那得拿白菜是吧？ 行了，废话，你妈还不会做，你抬吧，你会做吗？ 我不会做，让儿子看看书一块儿，第二天万一老是念叨呢？来，快起来。 刚睡着又起来了。 啊，已经是装坛子了啊，那上面也加了一层水密封，想必是三天之后必见神功。 我这 PPT 可做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我瞧瞧 啊，网上当图片。 如何做泡菜？ 嗯， 泡菜的分类， 你看 泡菜的步骤， 对， 白菜变泡菜，泡菜变咸菜， 泡菜就是咸菜，还变什么劲？ 萝卜也可以做，白菜 行了行了，这没问题吧？ 嗯，可以，二十页呢，老师肯定满意，老师的拿当毕业论文都行了。 老师什么系毕业的？泡菜的论文。 哥，明天咱孩子睁眼去吧。啊，宝贝，走吧。 啊，走啦。 关门了，放。 带着这糖，嘿。 哟，团团回来啦！ 回来啦！ 哎呦，最爱团团啦！ 嗯，老师怎么样啊？今天？ 老师说特别好。老师今天。 吃吧。 爸爸，我们学校老师又留作业了。 孩子，那个别说了，咱们转学吧。啊，爸爸都两宿没睡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英明、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的洋洋的哀愁，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